居然两行热泪从脸上流下来。银河护卫队二的感情像定位居然如此成功，所有朋友觉得说这部戏应该是堪称第一部电影定位的重大突破，让人不由得对本片的强大创意能力竖起大拇指。 后护卫队二一个重要的剧情看点呢，就是星爵老爸的登场。但当初对这个点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毕竟超级英雄电影要拍成系列，必然会把主人公的七大姑啊、八大姨啊、恩人啊、仇家之类的各色人都扯进来，在角色关系方面营造情感关系和矛盾的冲突看点，这也算是超级英雄电影的常规套路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星爵老爸会出场得如此早，而且几乎整部影片都围绕着父子相认这个剧情点和父子情这个情感点来运转，让整部影片从第一部的星际大冒险变成了亲情友情大戏。银河护卫队这帮怪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被进一步的强化升级，成功营造出类似于《速度与激情》当中的飙车家族那种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 family 家人之情。而且呢，他们之间的家人式的情感更有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这种强烈反差萌的效果。 表面上呢，他们总是吵吵闹闹，互相斗气，彼此埋怨，甚至是翻脸闹崩。但是到了危急关头，又会马上放下一切恩怨，毫不犹豫地为了彼此舍身忘死。 So big and so small. cafe was empty. Then I heard Jose say, man, you know you're in trouble, plenty. So I dropped my drink from my hand and through the window I ran. And as I rode away, I could hear her say to Jose, yeah, come a little bit closer, you're my kind of man, so big and so strong. 最后呢，影片还做出了珍惜身边人的情感总结。银河护卫队站在一起望向对方的眼神情意融融，这就很容易穿透科幻片虚构的壁垒，让现实当中的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所以说听了这么多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来看吧。我是艾哥，拜拜。 Down. From rats on up to ridges, 15 minutes you can fly. Pretty blue lights along the way, help you right on by. And the blue lights shining with a heavenly grace, help you right on by. And there ain't no road just like it, anywhere I found. Running south on Lakeshore Drive, getting into town. And just slipping on by on LSD, fighting that trouble bound. And it starts up north from Hollywood, water on the driving side. Concrete mountains wearing up, throwing shadows just about five. Sometimes you can smell the green if your mind is feeling fine. There ain't no finer place to be than running Lakeshore Drive. And there's no peace of mind the place you see riding on Lakeshore Drive. And there ain't no road just like it anywhere I found. Running south on Lakeshore Drive, getting into town. Just slipping on my own LSD, riding that trouble bound. This Friday night and you're looking clean, the word is to start the rounds. A 10-minute ride from the Gold Coast back makes you show your pleasure bound. And it's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and all the people have gone away. Just you and your mind and Lakeshore Drive, and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And the sun shines fine in the morning time,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And there ain't no road just like it. Running south on Lakeshore Drive, getting into town. Just making on my own LSD, fighting that trouble bound. 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新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我们来关注今天开始公映的几部电影。2015年创下票房神话的《胡巴》今天又回来了，在保留原世界观设定和明星班底之余，《捉妖记二》最大的惊喜应该是请来了梁朝伟担任男主角。他在片中的形象跟他以往的喜剧作品差不多，而李宇春用四川话承包笑点，形象突破挺大。陈思诚导演的《唐人街探案》将喜剧和推理相结合，让我们看到国产类型大片的出路。这次《唐探二》索性把故事从曼谷升级到了纽约，破的还是一桩连环杀人案。从预告片看，电影的喜剧比重可能会大于推理。连着两部西游题材都赚得盆满钵满，郑宝瑞在第三部《西游记女儿国》中索性改编了取经路上最为浪漫柔情的故事。这次女儿国里不打妖怪，一切都是因情而生的恩怨。赵丽颖饰演的女王也颠覆了86版电视剧中国色天香的形象，变成了一位情窦初开的清纯小妹妹。《红海行动》是春节期间唯一一部非喜剧作品，根据2015年也门撤侨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海军蛟龙突击队营救当地被困中国侨民的故事。片中充满各种枪战打斗场面，惊险翻车、高空索降，还有军舰集结、坦克部队，应该会看得很爽。《熊出没变形记》是今年春节儿童专供影片，还是 3D 的，片中光头强成为真正的男一号，而且和很多在外打拼的青年男女一样，有一个非常关心他的爸爸，都开始催婚了，所以这部电影可能主打亲情牌。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送上一些非常好听的外国电影音乐。对于未知的事物，人们往往会非常感兴趣，外星人是否存在也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话题。关于外星人的好莱坞大片，很多人都是非常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推荐几首那些关于外星人的好听的电影音乐。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银河护卫队》。这部电影取材于漫威漫画，由迪士尼出品，詹姆斯·古恩执导。影片剧情讲述了因偷走神秘球体而被疯狂追杀的星爵彼得·奎尔被迫结盟四个格格不入的乌合之众：卡摩拉、火箭浣熊、树人格鲁特和毁灭者德拉克斯。他们必须要破釜沉舟、决一死战，才能够拯救整个银河系，银河护卫队由此诞生。一起来听 Come and Get Your Love。

expect me to reason with thunder? I still remember when time was frozen. What seemed forever was just a moment. Hurry up, hurry up. The cracks will close in. Hurry up, hurry up. 记得《阿凡达》吗？它是一部由詹姆斯·卡梅隆所执导的科幻电影。这部电影采用 3D 技术拍摄，共耗资5亿美元制作发行，也是电影史上最为昂贵的作品。《阿凡达》也荣获了第82届奥斯卡最佳摄影、最佳视觉效果，还有最佳艺术指导等3项大奖。I see you 送给大家。 Walking through a dream, I see you.My light in darkness, breathing hope of new life. Now I live through you and you through me, enchanting. I pray in my heart that this dream never ends. My heart that this world